讨厌呢。嗯， 大桶酒。 哎，不好买呀。 是啊。 那您要多少？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，追加一等罚款40。 不是，这没这么回事，没这么回事，行了吧？这是一翻翻就40，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？你要说，你要瞅着我值40，你把我还这儿卖？我招一次出大了，招这你这个份儿，你这倒霉了，你叫我们没打我。 你是第一次吗？ 我真的第一次，让我还修鞋呢。下来，不是我这个， 你赶快收摊吧。 收摊。 你再让我看见，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？ 你赶快走， 马上走，马上走。 再让我看见你， 您加倍罚款呢。 快走， 走您的吧。走有那么容易吗？呼我走，您还嫩点儿。哎，这个可是真的。那几个维吾尔大哥送给我的，味儿都变了。 哎，传人传人，真正新疆的姑娘，口好的， 师傅，你是新疆来的？ 新疆，乌鲁木齐。看着我干什么吗？我是乌鲁木齐，不是说过了吗？乌鲁木齐阿家庄，我的名字阿里巴巴。 阿妹，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啊？你到过乌鲁木齐？ 没去过。 啊，那就好办了。啊，我说。那太遗憾了啊！乌鲁木齐，哎呀，美丽的地方啊！一片大草原啊！ 哎，乌鲁木齐是城市吧？ 啊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是城市，城市边上是草原。哎呀，我说，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啊！听过那首歌子吗？ 什么歌？ 歌颂羊肉串的吗？哎呀，人人都会唱的嘛！我们新疆好地方啊，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。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，你要想吃就来尝一尝。 那是新疆舞吗？ 这是新疆迪斯科吗？来嘛，人人的吃什么？ 我不是。 不要钱， 不要钱，我也不吃。 交个朋友吗？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？ 你这个人呢，你瞧不起我吗？ 不是 吗？ 不是妹妹， 那就吃。 味道有点不一样啊，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。哎，这 不对，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。 我吃给你看吧。你的确实好吃吧？怎么样，朋友？ 我吃出来了。你这个肉啊， 小小的， 它臭了， 臭就对了。 说什么？ 臭不要钱呐？ 这怎么说的呢？ 哎呀，朋友，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！见到你我太高兴了。 哎呦，我就听你们说。

是，那小子是冒牌的。 哦，哎，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，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。 这些坏蛋，我跟你说吧，他们没有好报，他肯定没好下场。 怎么了？我这听他说。 没有， 这个多钱一片？ 啊，这个。两毛， 哎，两毛，来五毛钱的，来给。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，五毛钱两边半。哎呀，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，吃两串想。 什么？ 这我说的这意思，这意思是您吃一片不够，还得再吃一片，还有个半片。 哎呀，你这卖药的不卫生了！我给你，你有执照吗？ 不是， 哎，给我看看，我有点急事儿。 你别急事儿，我这， 你给我执照看看。 那个，这位师傅，您有纸没有？ 我给您要执照。 不是，你纸， 你给我执照看看。 给拿纸来。 你给我执照，你怎么有在那儿？搞什么标志？搞标志？ 抓的就是你！ 糟了，不是我，你就看，是他对不对？ 对，就是他， 不是我们。你看，那应该是我们。不 对，对。 哎呀，我 行了，你别跟我这表演了，你快走吧。走，跟着我到税务局去。 不是我这个，不行， 走， 这不就来不及 了？你快走！ 远方的风格，远距离诉说。